毓民讲堂之一字金钱，教你认识文言文虚词，包括解释及运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无分虚实。中文实词指的具体意义可以从形、音、意去理解，但是实字易分，虚字难识，知、乎、者、也并非一字咁浅。如果懂得运用文言虚词，无论赞文或者说话，表情达意都可以得心应手。文白交融的文字，清通多姿，文章自然雅俗共赏，说话也不会语言无味。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继毓民踢爆之说文解字后， MyRadio 推出全新中文教学节目毓民讲堂之一字咁浅，2023年2月11日晚上10时首播，以后逢星期六晚上10时播出，敬请各位付费支持及分享教学节目，多谢大家。 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直播室啊，或者睇跟住我哋俾大家重温嘅时候，大家即系继续可以将我哋呢一段片都可以将我即系将佢分享啦，俾多啲人睇到啦，系咪？咁呢一节咧就系讲47人案嘅啊，咁又连续喺度审紧啦，咁当然大家都可以从啲即时新闻，如果你关心嘅，你都睇到嘅，咁但系其实都系即係我嗰個心態係咩呢？我除咗將呢幾日連日來法庭即係呢啲控方證人作供嘅內容呢，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仲有我有評論同埋有分析嘅，除咗分享有分析嘅，咁我會分析俾大家聽。但我係根據呢啲所謂口供或者呢啲證供，咁我去分析嘅 ,based on 個 facts 啊，咁然後我去評論。这个都是我自己根据知识经验逻辑，我成日讲的，我成日教我的后生仔都是的。我们分辨是非就是这三样东西，一个就是知识，一个就是经验，一个就是逻辑，那就没错了。就不要站在什么颜色什么立场那里为主，是吧？知识经验逻辑就够了，是吧？那这个47个民主派人士涉嫌组织和参与这个由戴耀廷等人即是发起的和组织的35家初选，那就结果呢就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那这条罪呢其实都很大镬的。睇返国安法呢，即是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呢带头的组织带头的，他那个量刑呢是由10年到无期徒刑。咁然後積極參與者咧，都由3年到10年嘅，所以呢47位朋友咧，即係我哋都為佢擔心嘅，係咪？咁而家目前嚟講有31個認罪，16個唔認罪。咁個16個唔認罪，佢就肯定判嘅時候咧，就一定重過認罪嗰31個人嘅，呢個必然嘅，係咪？咁亦都因為呢一個原因，歐樂軒先至走去做污點證人啫嘛，係咪？其实他之前都即系喺入边都写信出嚟，叫啲人认罪噶啦。佢话根据国安法咧，坦白从宽啊，你明唔明啊？屌你，即系佢嗰个意思就唔系用呢四个字，佢嗰个所谓坦率啊，即系你坦率，即系将你嘅犯罪事实讲出嚟咧，咁你就会有机会获得轻判嘅。呢、这个就系欧乐轩即系写信，我揾到啲资料，佢就咁样讲嘅。唉，即系所以。因为睇见呢啲就真系一學眼泪，系嘛？佢话等先，我揾翻嗰个，唉，真系，因为攞翻佢个具体个讲法先。即系嗰阵时咧，佢已经还押咗一年嘅，啊，咁佢咧就写信劝十几个被告认罪，啊，咁啊包括而家可能认罪呢一班啦，仲有其他嗰啲唔知啦，总之就系。寫信俾十幾個，即係47個人之中嘅十幾位民主派嘅朋友，叫佢認罪。咁佢已經還押咗一年㗎啦。咁歐樂軒咧 在信里面呢就说自己认罪，但是录取了一些 无损权益的口供，就说国安法和普通法不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轻发落。而落口供满足条款的方法之一，落口供是满足条款的方法之一，又透露自己认罪另外原因是不认同滥炒论。他在信里面劝被告，如果认为有没得打就好，可以考虑认罪，因为越多人落口供是最恰当的处理办法。他又说虽然法庭接纳就无可避免，虽然他说 要法庭接纳的话，他就无可避免要所将所知的实情道出，但是不会夸张讲事实，公允待人才对得起同案，对得起历史考验。咁又話自己寧願比較採取一啲合作嘅方式，讓事件早日落幕。抗爭思維而家都冇意義噶啦。民主運動係為咗人民嘅幸福，而唔係沒有未來得玉石俱焚。屌你咪汪精衛咯，呢個係屌你咪而家啲支持汪精衛嘅人咪咁講咯，係嘛？我唔想玉石俱焚，屌你，我為人民幸福係嘛？我咪坦白從寬咯。喂，你呢个讲法就是共产党个八个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咁所以咧，根据呢八个字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咧，即系梁国雄等十六个人，佢就系抗拒，于是一定从严，唔认罪啊嘛。你坦白就从宽，坦白你认罪坦白咪好咯，系咪？屌你唔系啊嘛，你除咗认罪坦白之外，你仲要屌做控方证人啊嘛。个问题喺呢度啊嘛，你话你会合理咁讲嗰啲废话嚟嘅？当时佢冇话做控方证人嘅，写呢封信嘅时候系叫啲人认罪，系嘛？因为喺国安法底下，你坦率承认自己嘅罪行咧，就会获得会从轻发落嘅，系咁讲啊嘛。咁跟住你话你之所咁样做，嗱，其实嗰阵时已经传出嚟佢会做控方证人噶啦，呢封信即系寄出嚟俾啲人睇到嘅时候，传咗出嚟嘅时候，啲人就认为佢会做污点证人嘅 ，OK。咁果然就係啦，係咪？咁但係佢嗰個咁嘅論述有問題㗎嘛？佢話佢唔同意攬炒佢先咁做。喂，屌你！你唔同意攬炒，咁你係其中一個發起人嚟㗎嘛？嗰、那個話攬炒嘅意思，其實就唔係大家所理解嗰種攬炒嘛。佢而係即係嗰個所謂十報啊，戴耀廷喺《蘋果日報》寫呢篇文。當然而家被認為是最主要的證據同埋一個致命傷，佢會唔會成為呈堂去定呢十六個人罪嘅主要證據咧？仲要睇下你幾個控方證人點樣講啊嘛？喂，除咗呢幾個控方證人，佢仲可以揾咩證人呢？就係靠你戴耀廷嗰篇文同埋你哋嗰啲所謂政綱，你哋嗰啲政綱有邊一條係？叫颠覆国家政权呢？你说要否决财政预算案，你又去瘫痪政府，瘫痪政府你不是用武力去瘫痪政府嘛？你是通过议事抗争，是吗？即是等小弟那时候搞拉布，当然要瘫痪你的政府了，大佬，是吗？我们搞拉布不是瘫痪政府啊，屌成日响钟响到他开，屌你又流会，是吗？有些法案通过不到，很明显梁振英提出的五司十四局嗰、那个咁嘅架构重组，咪过唔到咯，咪拉冧咗佢咯，版权条例咪拉冧咗佢咯。咁呢个就系、是、喺立法会我哋冇半数我都做得到啊，靠拉布。佢话过半数呢一、这个所谓十步，其实系陈述嗰、那个即系嗰个过程啫，系咪？去到嬲尾嗰几步，你话佢揽炒就意思就话，因为你呢、这个揽炒唔系佢同你揽炒啊，唔系戴耀廷搞个初选就可以同你揽炒，而系因为你，喂，你唔接受即系呢一种咁嘅发展啊，否决咗财政预算案系嘛，跟住重新选个立，你跟住特首要解散立法会，系嘛，解散立法会之后重新选立法会入去，又系否决你财政预算案，跟住你个特首咪辞职咯，系咪？咁呢个都系基本法里面写得好清楚噶嘛， 大佬啊， 咁 佢呢啲揽炒十步系佢写出嚟个揽炒乞人憎啫嘛，两个字。咁佢只系预估个情况会咁样，如果去到呢个地步，你立法会再选个出嚟之后，都系否决你个财政预算案，咁你个特首就要辞职噶啦嘛，系咪？ 咁辭職唔代表佢政府停擺嘅，佢呢種寫法都有問題。你個特首辭職，你有好多政務官噶嘛，大佬係咪？公務員繼續運作噶嘛，係咪？咁你特首再選噶嘛？咁你咁但係你戴耀廷就哦，如果去到呢個地步咧，呢個2021年嘅12月，咁啊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政府就將國家安全法適用於香港，解散立法會，成立臨時立法會，下屆特首由協商產生，大舉拘押攬炒派頭目咁，咁咪俾你估撚中咯？而家係咁啫嘛，你未做已經係做呢樣嘅，你唔啱數啊嘛呢個係。即系戴耀廷系讲真系35+之后有可能会出现嘅情况，但系而家人大常委会冇将香港列为紧急状态，而系由人大常委会制定一套叫做《港区国安法》，跟住就唔使临时立法会，另外又通过一个决议叫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嗱，呢啲都系你戴耀廷估唔到嘅，同埋你戴耀廷呢个第八步讲嘅系咩？即是说个情况去到咁，佢可能会咁样做咋嘛。第九步都系嘅，街头抗争又好劲，镇压又非常血腥，咁又系估嘅咋嘛，系咪全部都唔中㗎呢啲。喂，佢比你仲早发生。呢几样嘢全部都出现嘅。系咪抗争激烈咗啦，系咪有暴力啦，西方国家制裁香港啦，系咪咁呢个全部都出现嘅。系咪大举拘捕，即系吓呢个即系揽炒派头目咁啊，咁呢个又出现咗嘅，但系成立临时立法会系冇嘅 ，OK？ 屌你啫，系嘛？啊，特首又唔系协商产生嘅，系嘛？呢个特首就系一人参选又一人当选，但系你预计呢种咁嘅进展8-10步，呢个所谓揽炒，你一定要对方系指对方同香港揽炒嘛？唔系你去攬炒嘛？咁你歐樂軒話我反對佢呢個攬炒，咁你嗰陣時唔講，好嚟啦，咪真係嗱。琴日14號，嗱之前一日，歐樂軒以控方證人身份上庭，成日都係佢喺度講 ，OK。跟住到第二日14號又係佢，今日又係佢。咁呢个系星期一嗰个讲法，一切由饭局开始，系嘅。咁啊，星期二咧就唔系星期二嘅，就计即系琴日啦，即系14號啦吓，就话饭局上讨论过由民主动力处理初选，喺饭局会面之后咧就联络召集人赵家贤啊。咁啊，郑宇食教授好彩啦，佢都系呢个民主动力嘅，系嘛？咁啊走咗啦，系咪？咁啊，赵家贤咧亦都系控方证人嚟嘅，咁啊将会计呢个欧乐轩之后咧就上庭作供嘅。嗱，我讲琴日佢讲啲咩嘢啊？咁佢就话咧，喺上次讲嗰个饭局咧，就讨论过由呢个民主动力处理初选，咁所以喺饭局之后咧就联络。即係歐樂軒就聯絡呢個民主動力嘅召集人趙家賢，即係俾人咬甩個耳仔嗰、那個啊，民主黨嘅。咁佢係自己同戴耀廷喺飯局之後咧，即係2020年嘅2月到3月期間咧，就一齊或者各自接觸民主派不同政黨同埋有意參選嘅人啊。嗱喺呢度，我想補充一樣嘢，其實喺呢段時間之後，佢亦都周圍去宣傳呢一個35+，咁樣。都嚟過我哋 My Radio， 咁就歐樂軒又話咧，佢哋亦都有討論過揾咩機構嚟代力啊處理呢個行政工作。咁由李永達咧就話咧，過去民主動力曾經處理過往民主派協調工作，而趙家賢民主動力召集人，咁就揾阿趙家賢咧順理成章，係嘛？咁因此就促使呢個歐樂軒咧。其後咧就聯絡呢個民主黨嘅趙家賢，咁啊達哥咧就叫即係歐樂軒去揾呢一個趙家賢。咁其實歐樂軒咧都係曾幾何時都係即係民主黨啲青壯派嚟噶嘛，係嘛？咁嗰陣時咧就啱啱咧就係歐樂軒完成咗佢立法會議員嗰個公職啊，咁啊有 段長時間在香港，於是就提議咧，就佢就做初選嘅協調人。咁呢啲咧就係、是、除咗戴耀廷係一個倡議人啊，同埋著手執行咧，佢係個頭嚟嘅。跟住趙家賢咧，因為佢代表民主動力，佢係民主動力召集人，因為過去民主派嘅協調咧都係呢、這個即係、就是、民主動力嘅。我最憎呢個民主動力嘅。屌你！因為我哋嗰啲咁嘅所謂激進派啊，或者本土派咧，佢係將你排擠排出去外邊噶嘛。我哋從來都唔參加協調，唔參加佢民主動力召集嘅協調嘅，係咪？即係社民連時代有參加，即係泛民嘅協調，就係、是、個區議會選舉，到立法會選舉冇得協調嘅，不嬲都唔協調嘅民主派，係咪？兄弟爬山各自努力，那個。2007年嘅立法會選舉咧，嗰陣時我係社民聯嘅主席，我哋係參與泛民主派嘅協調，咁啊協調咗嗰啲位有民主派嘅候選人，我哋唔會派人去選嘅。試過有啲唔生性走去選，我即刻開除黨籍。呢、這個就係你遵守嘅遊戲規則。跟住我覺得呢一個遊戲規則對我哋呢啲細黨好唔公平。系嘛？又要現任優先啊，九啊幾樣啊，好多。咁你現任做到一撇屎，你都俾佢優先啊，係咪？咁你係咪都要有個機制去決定嗰個參選嘅人啊？譬如有第二啲黨派喺民主派裏面超過一個人去參加呢啲單議席單票制嘅選舉，咁你係咪應該要協調啊？那個協調係咪要有個機制啊？係咪？咁所以我就唔參加，係咪？所以後來連喺立法會嘅即係泛民嘅泛合會，我可以揸 fit 嘅時候，我都唔參加嘅。OK。咁所以即係、就是、一直我哋係屬於即係邊緣嘅被排喺邊緣嘅人嚟噶嘛，係咪先？所以我唔中意即係同佢哋交手嘅，因為所以後來點解我有啲我嘅助理去參加呢個泛民主派初選嚟問我嘅時候，我就話你唔好參加啦，一定冇你份嘅。嗰、那個遊戲，喂，你揾民主動力去負責做喂，揾阿趙家賢，揾民主動力作為個機構啊，去處理呢一個初選事宜喎。咁你？戴耀廷是一个学者，他不懂搞这些东西的嘛，大佬是吗？他组织动员的人什么全部是找你去搞，你落尾你梗是自己有的，大佬我是不信这些人的，是吗？但后来那个初选的结果呢，就即是因为有很多人有质疑的嘛，大家开协调会的时候，是吗？那整整下咪变了屌你有些老饼被人饼了出去，是吗？黄碧云啊，魏魏虎啊，毛孟静又系啊，系咪呢啲？梁国雄啊，净勾埋添啦，系咪？即系阴公啊，即系阿冇过条你勾咗嘅初选度，仲要选？其实即系如果知所进退，根本就俾啲后生去自己褪啦，包括毛孟静又好，黄碧云又好，梁国雄好，咁你就唔使悭呢镬啦嘛，大佬啊，系咪嗱，所以我講呢啲同第啲人有少少唔同嘅，因為我知內情嘅人啊，同埋我哋知道佢哋個運作模式係嘛？你揾民主動力咁做乜好嘢啫？所以一定有人反對，一人一定有人唔同意。所以當初戴耀廷佢有個書生之見，我搞公投咁公平啦啩，大家冇得拗啦啩，係咪先？我最記得佢搞雷動計劃嘅時候，屌你乜佢個老友記一齊發動佔中嘅陳建文行上民主黨個台度，係咁大鬧黃毓民嗰個黨，大鬧黃毓民嗰個組織。屌你老尾真系，系咪啊？乜嘢教授啊？呢啲系咪啊？你做一个学者，你唔系 suppose 应该中立噶嘛？所有民主派嘅或者所有反建制，即系反建制嘅呢啲咁嘅政治组织，系咪啊？你要保持中立啊！企上民主党个台度，屌你咪做势，开名喐我哋喎，大佬，系咪啊？到我选举输咗，佢喺 Facebook 出一段文，有咩开心得过我哋知道？梁振英冇得连任，王国兴亡国，屌你即系王毓民落选，屌你老味真系，我杀捻死你老豆咩？而家喺台湾，屌你老味真系，又系山水有相逢啊！呢啲真系系嘛？即系嗱，我举呢啲例，唔系讲私人恩怨，唔好意思啊，呢个系事实，就系话呢班人系靠唔住噶嘛，根本系，屌你真系，咁当然啦，搞到今时今日咁，佢都谂唔到会变成咁嘅，大佬，系咪？所以会出现欧乐轩、赵家贤，系咪啊？屌你去做控方证人、污点证人，乜咁出奇啊？睇下呢班人嘅即系过去嗰种，屌你即系行事嘅方式，你就知道啦，系嘛？屌即系咪山头主义，系嘛？屌你民主系你话事嘅， 係嘛？即係等於黎智英都係啫嘛，又係死啲係死咁樣啫嘛，又係要控制成個民主派，控制成個香港民主運動，咁有乜計啫？即係我哋每次搞運動咧，我哋係希望多啲人參與嘅，我哋唔會將人排出去嘅。只不過你覺得我啲做法激進，驚擠濕你，你唔參加咁解啫嘛，係咪啊？咁所以睇下歐樂軒今日嗰個公，琴日個公辭係咪啊？咁誒都係揾翻佢哋民主黨嗰啲人係咪？因為你鍾錦麟係民主黨，趙家賢係民主黨，啲歐樂軒以前都係民主黨，係咪？結果呢三個都係控方證人。即係我對於佢哋而家遭遇，我係同情嘅，係咪？我亦都成日講哀驚勿喜，但係我必須要講點解歐樂軒呢啲會做控方證人？睇翻過往嘅事實，佢哋行事嘅方式你就知道啦。咁呢、這個歐樂軒咧就又話咧喺個即係法庭嗰度，佢又話咧飯局裏邊有個重點分歧，就係佢哋唔知道其他政治團體係咪願意參與初選，尤其是李永達同李卓人唔同意舉辦呢個公民投票，因為當時唔確定其他團體係咪會參加，而公民投票所用嘅資源一定比民意調查多，代價亦都更高。咁所以喺會中咧就有討論要聯絡其他團體，開始先揾其他民主派人士。第一個要聯絡嘅梗係公民黨啦，大佬，咁啊就真係公民黨，但係近好多嘛呢班，你睇係咪？啲 over my dead body 啊，傑哥啊，陳淑莊啊，係咪？係咪啱傾啲啊嘛？呢啲咁兩大黨加埋咪最大力量咯，係咪？即係你戴耀廷就算作呢一個35+嘅領頭人或者個策劃者，你都唔可能。對呢兩個大黨係嘛，即係要有即係呢個有翻咁上下嘅尊重，大佬要聽下佢哋意見啊嘛，係咪？咁啊，跟住咧就歐樂軒啦、戴耀廷啦、李卓人啦，嚇唔係李永達啦，咁呢幾個啦，啊咁就其實就係呢一個35+係你睇到佢哋公民黨仲係次一，即係次一級啊，主要就係李卓人。李永達就代表民主黨，李卓人支聯會啦，係咪？咁啊，仲有歐樂軒啦，咪趙家賢啦，咁全部民主黨嘅人，係咪？咁人就揾梁家傑傾，梁家傑就話佢已經喺政治前線退落嚟，佢轉介到公民黨嘅執委啊，即係你去揾其他啲執委啦。咁啊，傑哥就唔制啦。咁啊，當時向公民黨諮詢意見，就係包括做民意調查或者公民投票。如果後者咧，就會電子投票或者實體投票。咁呢個戴耀廷咧，亦都有講及立法會過半嘅願景否決財政預算案等等，但係陳淑莊對戴嘅講法有保留，就話咧公民黨打算由林翠華參選功能組別嘅飲食界，而功能組別因又涉及嗰個界別嘅選民利益，咁咧對於考慮是否否決財政預算案會有較大嘅困難。嗱呢個就講出另即係嗰個問題嘅其中一個即係所謂分歧嘅地方，因為你公民黨要參加功能組別選舉。而功能組別嗰個選舉咧，你話選民嘅利益排第一位，就係嗰啲飲食界。你要揾阿林瑞華去懟呢個張宇仁，係咪？咁如果你否決財政預算案，你咪即係會搞到嗰啲選民咯。你明唔明啊？搞到嗰啲飲食界咯，係咪？咁你搞條毛啊，咁樣咪即係呢個等於我當初估計嘅，你一定過唔到35+就係咁解嘛。你嗰個飲食界嗰時輸緊俾張宇仁噶嘛，大佬啊，林瑞華我都有見過佢啊，係咪？你係冇得贏噶嘛，基本上係，係咪？咁所以你陳淑莊個講法，如果從嗰個政治現實嚟講，佢冇錯噶喎，大佬係咪？咁亦都正因為佢呢個講法冇錯原因，亦都反映到即係成個選舉制度，你係冇可能35+噶嘛，你點樣喺功能組別搶到更多議席啫？尤其是飲食界，你都想去搶，仲好笑，要找人去選，要去體育文化出版同埋呢個影藝影即係呢個影視界，屌嗰個一定係霍家噶啦，大佬啊！如果馬逢國唔做，就一定係霍家噶啦，係咪？有乜可能啫？係咪？即係話你以人做單位，那個選民以人做單位，唔係團體票，唔係公司票咧，你都仲有啲機會，譬如社會服務界啊、醫學界啊、會計界啊，係咪？呢、這個法律界啊、教育界都仲有機會，咁就係嗰幾屆咯。 35席啊，大佬，系嘛？嗰啲工业界一、工业界二、商界一、商界二，全部用会嚟选嘅，系嘛？渔农界嗰啲全部系左派嘅，工会嗰啲一定系工联会同劳联嘅包办晒嘅，你选条毛啊？系咪先？嗰阵时叫啲人去登记选民都冇用嘅，系嘛？你当时我哋逐个界别去分析，你系攞唔到35席嘅。咁呢个陈淑忠又话，即系又反对用电子票举办公民投票。啊，屌你陈淑忠都算保守噶，讲我讲真系，系嘛？咁佢话咧会令较激进嘅人当选。公民党嘅会考虑，就未表示支持。哦，唔可以俾激进嘅人当选嘅，屌你！你搞初选啫嘛。所以又證明咗我當初話俾啲人聽唔好去參加泛民主派呢個初選啦，你輸撚緊嘅，係咪？咪就係咁解啫嘛。而家你而家睇翻佢啲口供咪睇到咯，係咪？咁另外咧，歐樂軒呢位污點證人咧，亦都提到喺2020年二三月間，佢有同梁訪維、黃子月、黃之峰、朱海迪等人見面。嗱，呢啲就被視為本土派或者比較相對激進啲嘅嚇，或者本土派。咁佢哋只係講到初選係一個揀選民主派參選人嘅機制，冇講及大所指嘅否決財政預算案嘅睇法。咁但係佢認為初選唔係捆綁議員當選後嘅工作計劃啊。咁啊呢個即係梁訪維咧，當時冇表示參唔參加。黃子月就想聽下咩初選。咁歐樂軒亦都有同佢作簡單介紹啊。咁庭上咧，即係睇報道啦，就話提及梁訪維嘅時候咧，就即係有份旁聽嘅。梁訪維同埋同樣旁聽嘅譚海邦就展露笑容啊！嗱，黃之峰咧就勸呢個歐樂軒啊，就唔好搞初選啦。呢個係歐樂軒琴日嘅政工嚟嘅。黃之峰知道咧，呢個歐樂軒會去日本留學，咁啊冇必要再辦初選。澄清當時對方只係以朋友嘅身份作中谷啊，佢回應咧同初選無關嘅，咁又喺度兜啦跟住咧，歐樂軒又話咧，戴耀廷同佢透露，同年二月二三月都會見呢個張可心天水連線區政聯盟民主黨呂志恒同埋周嘉誠，即係其他人啦。嗱，呢啲咧都係喺區議會勝選嘅人，咁你就要去揾佢，好似天水連線咁樣，係嘛？你冇得唔揾嘅，變咗係嗰班僆仔冇得俾你自己閂埋道門喺度搞噶嘛，係嘛？咁另外咧，亦都有去見呢、其他嘅民主派人士啊，包括彭卓奇同埋劉永康嘅團隊。彭卓奇就我助理嚟嘅，以前立法會 ，OK 啊。咁佢14歲咧就入社民聯噶啦啊。咁佢同另外幾位同差唔多年紀嘅十幾歲加入社民聯嗰啲咧，即、就、係、是、我哋即係睇住佢大嘅啊，即係或者可以講，即係喺佢14歲之後，中學到大學啊，一直以來咧都同我哋一齊嘅。咁其中一位咧就係彭卓奇啦，我記得佢參加初選嘅時候，之前佢揾過我噶。嗰陣時我話我退出政壇，我唔會幫任何人嘅，你自己執衫。不過我勸你唔好參加泛民主派嘅初選，你可以去選立法會，但係你唔好參加泛民主派嘅初選，係咪？咁事後佢梗係落選啦，梗係冇佢份啦。不過告佢就有佢份咯，係嘛？屌你！咁而家又話佢啊，即係轉咗態啊。咁我唔知啦，因為我冇同佢接觸，即係呢段時間我冇同佢接觸啊。之前都係同佢通下電話，即係問候佢啫。啊，通電話都係問候佢啊。咁歐樂軒喺嗰個法庭裏面咧，即係琴日咧繼續有一樣嘢佢講得好緊要嘅，即係佢話當時各人認為是否運用基本法權力作否決，唔係一個值得關心嘅議題。佢當時佢有兩個觀察，第一，相關權力係來自基本法嘅條文，各人覺得理所當然；第二，因為好多民主派議員每次財政預算案都係投反對票，咁呢個做法咧係一向相安無事。嗱，呢種講法咧，我覺得有問題。個問題就係話，戴耀廷成個35+嘅，或者立法會泛民主派或者非建制派要過半數，最重要嘅就係佢哋可以有否決財政預算案嘅嗰個條件，因為我過半數。過半數嘅意思就係話喺立法機關裏面，你呢一個陣營嘅議席過半數嘅話， 你就可以否决政府提出的任何法案、议案和财政预算案，包括政改方案，你三分二已经过得到的嘛，系咪？即系话你有好大嘅 bargain 嘅力量，咁解嘅其实系，你明唔明？咁你要作大到我否决财政预算，我就瘫痪政府，跟住又改选，屌你咪，跟住啊，你改选入边又否决、啊，行政长官下台，跟住我可以推动香港嘅民主发展，屌你咪，你发梦咩，大佬系咪？即系如果你喺2020年。嗰、那個反送中運動被壓制咗落嚟之後，然後北京嗰啲即係嗰個成個北京即係嗰個走向好清楚，睇到係要向香港施行即係呢一個即係所謂黨國體制嘅極權統治嘅時候，如果你都睇唔到，仲要夾硬去嘅話，咁你即係害呢啲人啫嘛，其實係係咪？在2020年的年头，密锣紧鼓喺度做，跟住搞初选，系咪？跟住到基本法，唔系，究竟国安法出咗嚟之后，你继续喐紧噶嘛？系咪？咁你都认为会冇事嘅，系咪？你认为有事嘅就系嗰十步啊嘛，滥炒十步就话我否决财政预算案，跟住佢解散立法会，跟住选翻个立法会翻去，又系否决个财政预算案，跟住行政长官要下台，嗰、那个系你选到入去之后。真系过半数，先你真系去否决财政预算案，系嘛？先至有可能系出现你所谓滥炒嘅八九十步啊嘛！所以而家用佢嗰篇文章嚟告佢，系好冇理由嘅。咁有乜计啫？咁你有呢个动机嘛？喂，我都未选到入去，所以呢个点解我话系暴政嘅党国体制极权统治就咁解啫嘛？系咪？喂，点解黄毓民喺2020年嘅时候睇到，你哋睇唔到咧？你个个都聪明过我嘅，系咪？所以点解要攞佢份口供嚟讲咧？真系有排讲。如果我就系辩方律师，会死得啦，真系，系咪？唉。咁佢啲講法話相安無事啊，係咪？屌你真係每次財政院都係投反對票，但你嗰陣時唔夠人啊嘛，大佬！你嗰個投反對票係對於財政預算案唔滿意而投反對票，或者係要表現我作為一個反對派，我要為反對而反對，係咪？我一定要反通過反對政府嘅議案嚟表達我反對派立場，又或者係認為個財政預算案我唔收貨。跟住我投反對票，小弟做八年立法會議員，財政預算案我投咗八年反對票，投足八年。我唔係好似有啲民主派嘅，咁計曬今年就支持，出年就反對，係嘛？後年又支持，係咪？我係八年啊！我真係一個貨真價實、旗幟鮮明嘅反對派。我投足八年，仲有所有政府嘅議案，我都係投反對票。我理唔你有冇利民生？屌你真系，系咪？我都系投反对票嘅，大部分啦。咁有啲咧，主要就譬如啲老人家嗰啲，屌你，你即系俾啲老人家好处嗰啲，我冇得投反对票啦，系咪？因为同我政纲违背啊嘛，系咪？其他嗰啲我作为一个反对派，我投反对票。政改我一定系投反对票，财政预算案一定投反对票，系咪？政府提出嘅，一立法会提出嘅，屌你即系。这个施政报告致谢动议，我八年八年投反对票，这些是很清楚的，你明白吗？修改议事规则，如果你们民主派支持，我投反对票，这些有得查的，大佬，不是空口讲白话的。所以你欧乐轩那个讲法，他们每次财政预算案都投反对票，这是错的，不是每次财政预算案民主派都投反对票。你喺法庭呢個講法咧，係一個錯誤嘅觀察。屌你咪真係，唔係呢種證供係屌你不可以採信咯。咁不過法官戇撚鳩鳩唔識問佢啫嘛，係咪？你話反正每次財政預算案有好多民主派議員，每次財政預算案都投反對票嘅，係咪？咁所以呢種做法一直相安無事。咁呢個唔係一個事實嘅陳述嚟嘅。屌你咪真係俾假口供啊！屌你真係。咁去到後尾咧，即係嗰個講法係咩咧？就係 佢話喺2020年2、3月期間咧，即係再喺教協嘅辦事處就再傾。咁當時傾咧就係用實體選票或者電子選票啊，點樣投咧呢個初選？咁佢話傳統政黨即係公民黨啊、民主黨呢啲啊，包括人民力量啊，係嘛？咁誒比較支持實體選票，素人或者新進政治團體就喜歡用電子選票，因為佢擔心初選本身有利泛民嘅制度，係嘛？咁所以你咪就係咁咯，有咗區議會嘅選舉大勝之後，多咗一班政治素人或者嗰啲本土派激進派，佢同呢幾個黨梗係唔同啦，大佬。喺呢度應該加埋社民聯啦，係嘛？即係我啊，真係好悲哀嘅，兩個黨我都有份創嘅，吳家產全部都轉咗泛民，我哋又要表示同泛民有區隔嘅，結果我離開社民聯，社民聯就變撚咗泛民；我離開人民力量，人民力量變咗泛民，咁啊證明我離開冇錯啦，係咪？屌你真係，我堅持自己嗰個政治理念，我唔同你玩啫嘛，係咪？咁啲人就講到我啊，去到邊度衰到邊度，去邊度分裂，屌你咩？你食屎啦你，係嘛？你係唔識嘢，屌你真係，你唔識嘢，我費事睬你，係嘛？事后咪证明啊，系咯，系嘛？大家系要为相同而团结，我成日讲，唔系为团结而相同，系嘛？啊，呢个系14日欧乐轩个口供，咁我亦都做咗啲分析啦，系咪？咁大家就亦都从我呢个分析，咁你咪可以回顾一下过去啊，即系香港过去呢十几年嗰民主政治发展啊，即系嗰个即系跌跌撞撞啊。最后出现一个咁嘅悲剧，休息一阵。